手心愿匆匆过，没有人会回头看一眼。我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上的陌生人，如今我对你也只不过是个